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哲学有偈倾，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可能大家都会听到过一句非常之出名的广告，香港性在有偈倾。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讨论题目呢就是性。咁呢，讲开性呢个题目呢，我哋之前请咗好多个呢对性充满住好奇嘅好多小男孩上嚟呢，今日讨论下我哋关于性嘅种种嘅反省，睇下我哋哲学里面呢可以点样为性呢打开啲新嘅局面。咁包括咗呢大师兄 Roger 啦，係啦，亦都係对性好多好奇嘅 Tommy 啦，同埋呢喺牛津对性好有研究嘅朱文嘅。 好似都係有阿全㗎，不过佢话啲话题咁污糟邋遢呢，佢话唔理㗎。 係呀，我就嗰日叫佢话上嚟拍机，阿全话哇性呢啲 topic 咁污糟，我唔做啦咁樣。 係咩年代呀、啊、大佬真係。 係啦，但呢个係一个好切入点嚟㗎。点我哋刻意攞呢个开始呢就因为点解我哋会觉得性係污糟嘅呢，或者起码好多人咁觉得啦。有啲人可能唔觉㗎啦已经。但係好似好多人都有呢个少少嘅遐想或者呢个联想喺度。咁其实呢个好值得自我分析嘅，就係点解性会有呢个感觉呢， 甚至成为一种禁忌添啦。即係我哋好少喺公开场合咁样咁公开咁样讨论性㗎嘛。 但係阿全就话唔做节目啫，但係佢私底下会做嗰个行为㗎嘛。 嗱我唔知道我唔知 道。佢唔讲㗎嘛。佢唔讲係咁敢讲。哦，又即係好多人都會。 不過估唔到你知佢有做過 呢、這個。估啦， 估啦，係啦。但呢個係有趣嘅，即係我哋我而家傾兩句之後，你應該有啲面紅耳熱嘅，其實我都。但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效果呢、我相信呢個係喺哲學裏面係有好多嘢可以討論嘅。 同埋我性呢個話題都幾特別嘅，即係可以牽涉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可以從一個哲學嘅角度去反省。因為第一，即係性會牽涉，即係第一好似係每一個人都唔能夠避免。要會經驗到嘅嘢啦，面對正常人啦，至少咁。如果唔正常嘅人，我哋會覺得佢因為冇呢啲經驗，可能係一種好大嘅問題啦。甚至我哋會都會覺得佢係應該要會有某一啲類嘅經驗先要好啲，或者叫做理想啲作為一個人。咁所以尤其是性呢樣嘢又同人嘅繁殖嗰啲好有關係啦，好明顯。但係係咪淨係可以同呢樣有關係咧？又未必淨係限於咁。咁於是好多嘢可以傾就係、是。即係究竟性係一樣點樣嘅嘢啦，佢應該點樣表現啦，會牽涉啲咩對象呢，會唔會有限制呢等等呢啲，咁可能一陣我哋都會提到啦。而我估其中同哲學最有關係嘅可以有簡單嚟講兩個方面啦，我覺得。第一就係似乎因為性嘅經驗啊或者慾望啊呢啲嘢係同人嘅身體有好密切嘅關係，好多時首先啊。咁西方有個傳統呢，即係呢個哲學上就係將人理解為由心靈同埋身體嘅結合啦。咁性喺身體方面好似佔一個好主導嘅，即係或者扮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尤其是好多時會影響我哋嘅理性嘅判斷啊，好多時會被視為慾望呢樣嘢，一般而言就係要受到心靈去控制啊，即係決定佢應該點樣表現出嚟啊咁樣啦。咁而性係其中一種最難控制嘅慾望啦。咁所以就牽涉到緊我哋點樣應該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嚟令得自己作為一個人咧，係過到一種比較好啲、理想啲嘅生活咧。呢個係從個人嘅幸福有關嘅一個問題，可以係。咁另外就 是，所以你可以話喺倫理學某個範疇嚟㗎，係嘛？即係 都可以 係，就係同追求幸福有關嘅。就係、是、如果我想過一個幸福或者好嘅人生，究竟性喺中間扮演咩角色？ 係啊，或者點睇一個人咯？即係啱啱 Roger 講到哲學傳統成日都貶低肉身、貶低慾望，咁性慾就係其中一個好貶低嘅。最理想咧就我哋控理智咧控制到呢啲嘢、壓抑到呢啲嘢。咁其實甚至喺我哋之前有一集講柏拉圖嘅愛情咁樣，蘇格拉底都顯示到呢啲嘢嘅，就係、是。嗰陣雅典最靚仔嘅嗰人溜佢一齊去做 gym， 全裸咁樣做 gym， 佢都唔掂佢，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好形象化顯示到哲學傳統啲咁理解，就係性慾就要被壓抑嘅咯。最靚仔嘅嗰個人佢都唔掂佢。 所以好多人即係知道我哋讀哲學之後，成日問我哋耐唔耐啊？即係咪要我哋無欲無求咧？即係 不食人間煙火， 就係冇咗慾望。咁呢個喺哲學傳統裏面其實係有呢個痕跡喺度嘅，就係着重理性、貶低慾望同埋身體嘅。咁於是後屘。之後慢慢就討論翻呢啲嘢啦，就係身體嘅重要、慾望嘅重要，點樣整出一個人，從而最終係追求幸福嘅生活。咁呢個就係第一個， 我哋講邊個係同嗰個人，你應該點樣去理解你自己同佢身體，尤其是性喺裏面扮啲咩角色呢、這個關係啦。咁於是有所謂某一啲性行為嘅表現或者性行為好或者唔好恰當或者唔恰當呢個問題要討論。咁、第二就係因為性好多時牽涉到其他，即、就、係、是、一個人同另一個人之間嘅關係啦，最典型嘅啲例子。所以首先你可以再問一個問題，係咪一定要牽涉到其他人嗰啲先叫做性嘅行為呢？這個都可以討論啦。但係好明顯好 typical， 我哋話即係有好多都係會牽涉其他人嘅。咁就牽涉會唔會 用某種方式對待人是比較理想啲，有啲就唔好咧，會唔會貶低咗人啊？譬如喺裏邊會唔會係某種做法會表示你唔尊重其他人等等？咁呢個牽涉一個道德嘅問題咧，亦都會。 甚至有啲我哋以為冇牽涉到其他人嘅行為，例如智慧咁樣，其實你都係喺你意識入邊，你幻想緊某啲嘢噶嘛。即係我唔係好肯定啦，即係。有冇完全冇幻想到任何其他人跟住自己度智慧呢？即係我至少我未經歷過囉。即係坦白講，即係你諗下係好奇怪喎，即係佢幻想緊啲咩？ 所有觀眾都你經歷過啲乜嘢？ 即係大家觀眾都你回想下自己嘅性經驗有冇任何唔一定係身體上的接觸㗎嘛，係連意識上面幻想都冇同其他人有聯係嘅性經驗係我未唔係好諗到係點。 有啲人話有嘅，即係譬如摩擦到啲褲啊、棉被咁樣。 OK， 即係不過依個好難講，即係就算係咁咧，起碼 typical 嘅裏邊咧係會 involve 其他人。而呢個似乎就因而會產生咗一個問題，就係 Roger 講嘅第二個面向啦，就係究竟如果有其他人喺度嘅時候，即係就算有啲人冇啦，有嗰啲 case 啊，我哋應該點樣去對待其他人？係啦，咁呢個就會產生到社會或者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問題，咁就唔係隻個人咯。 甚至再引申到就係、因為性愛好多時至少個出發點，一般人我哋而家係咁啦，就係、你開始了解性別呢樣嘢先咁樣。男同女，因為跟住講嗰啲性經驗啊或者結構啊，都係由男女出發噶嘛，呢種咁嘅區分。咁於是可能究竟即係男同女之間會有啲咩差異？嗰、那個差異係咪重要？會唔會影響到我哋跟住點樣睇或者理解大家各自嘅社會責任？甚至有啲咩叫做理想嘅表現，有啲叫咩叫冇咁理想表現，係專係同某種性別有關嘅。咁呢啲一啲議題，跟住再進一步會唔會影響到原來某個性別係長期地被系統地剝削啊咁樣另一個性別呢啲咁嘅社會公義問題咁樣，亦都會一路引申牽涉落去啦。 嗱，咁頭先摩徐波你整個大嘅框架啦，即係點解需要有自我反省空間啦，同埋性喺當中可以有啲咩討論嘅位置。咁我哋翻返 好多偈傾。 今日呢個性在有偈傾咧，即係傾即係性。喺有偈傾呢個節目裏面呢，我哋就首先要講清楚其實我哋講啲咩個 topic 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好似好清楚嘛，覺得知道我哋講性係都知係咩嚟嘅，即係一講就要 PG 㗎啦，或者即係嗰啲節目會變咗質㗎啦咁樣， 或者知道我哋個討論對象係啲咩囉， 係啦，即係呢個哲學嘅第一步嚟㗎嘛，搞清楚我哋傾緊啲乜嘢， 所以我哋唔會無端傾踢波㗎嘛，即係性跟住無端傾讀書咁樣，即係唔會傾呢對象，好似有得啲嘢我哋畫到出嚟係我哋想傾嘅，係啦，咁點畫咧？ 咁究竟性係咩嚟咧？呢個問題。表面上好似清楚，但係講起嚟原來有啲困難嘅。 係啊，即係我諗我哋日常生活中好似好自然啦，即係就係頭先可能Roger 都有講啊，我哋成日諗性可能基於繁殖呢個理由，咁啊諗爹哋媽咪咯，點樣去整我哋出嚟？咁因為有性行為啊嘛，咁個性行為咪即係將男性嘅生殖器官可能插入女性嘅生殖器官入邊，咁完成咗呢個步驟啦，咁咪就係一個即係 kind of sex 嘅性行為啦，叫做。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諗好多即係日常生活經驗啦，其實頭先朱文咁講智慧咁樣，都係一種其實都好 common 嘅性經驗。咁但係可能佢對於我哋嚟講咧，就未必可能兩個人一齊啦，又未必一定要一男一女啦，咁樣 亦都冇繁殖嗰個功能。 係啦， 所以成日有人問，我見到討論區有人問嘅，即係我咁樣之後係咪會有機會有咗咧？可能自己 男咁佢真係冇，可能佢真係冇搞清楚，可能人類性行為其實個。即係幾多樣性嘅，即係個目的係幾多樣性。即係有唔係成日為咗繁殖，通常繁殖可能係好少數。譬如你智慧咁，唔係因為我要繁殖啦，係可能你想享受某一種性帶嚟嘅呢個性行為帶嚟嘅經驗歡愉。 所以見到繁殖唔可能係嗰個條件之一，因為冇繁殖呢個效果。呢、這個功能，但都可以係成， 即係喺實驗室度將啲精子卵子結合，你唔會話呢個成。 佢哋就粒精子卵子，佢哋終於得咗啦。 或者電視節目播整緊啲實驗咁樣，你唔使打格噶嘛，即係你唔使用 PG 之間種子，所以我哋唔會當嗰個係性行為噶嘛，但係佢係繁殖緊噶喎，佢將兩樣嘢結合噶喎咁樣。 咁所以呢個第一點啦，即係如果從目的上面去討論性行為嘅話，咁好明顯繁殖呢個目的就實在太過狹窄，咁一定要包含好多嘢。咁至於包含啲乜嘢，我哋可能陣間再講。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一定係頭先講過性器官嗰個問題，即係一定好似會同性器官有關係嘅嘢，咁咪叫性行為咯，係咪大家有個性字咁可能？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性器官嘅接觸。 係乜嘢呢？係咪一定係男性嘅可能性器官、女性嘅性器官咁？或者性器官包含啲乜嘢呢？係咪即係男性嘅陽具就係男性唯一嘅性器官呢？即係譬如如果佢用身體嘅其他部位可以產生一啲佢認為性歡愉嘅一種感受嘅話，咁呢個係咪性行為呢？咁同埋你掂到個性器官唔一定代表你係進行緊性行為嘅。一個好 common 嘅例子就係你去魚刺。你去小便的時候你都會接觸到你的性器官，但你不會覺得自己是性行為的。所以這個又會成為一個界定什麼是性行為一個很棘手的地方。 同埋似乎兩個剛才之前講的個所謂功能或者目的的問題跟這個你怎樣理解什麼叫性器官都有關，是不是？因為如果你將性行為的目的或者你透過個目的來界定什麼叫性行為，而如果繁殖是一個必須要有的目的呢，那就跟繁殖有關的器官才叫性器官。那那些手指啊那些就不算啊，這樣是不是？咁但係如果你話個目的唔是一個嘅，係如果係尤其是你以得到譬如某啲所謂性快感作為嗰、那個最重要嘅功能咁樣，咁可能好多唔同嘅部位器官都可能達到類似嘅性質嘅快感，咁嗰啲就咁你要闊好多啦，那個性器官呢個概念就會包含多啲。 所以聽到攞性器官嚟界定咩叫性呢，係唔似乎啲即係 circle 啦，我哋叫做，因為點為之性器官呢？我哋要首先定義咗咩為之性先咯，先要講到邊啲器官咧喺性裏面係 involve 嘅，但係你好難講咩叫性啊嘛，而家就係講唔清楚。而好明顯有啲就算係 typically 講係性器官嘅器官咧，似乎 involve 佢嘅亦都唔一定係性行為。有啲 typically 覺得唔係性器官嘅器官咧 ，involve 到唔 involve 佢咧都可以性行為，淨 involve 嗰啲，就變咗似乎器官嚟界定係有啲困難嘅。仲有冇其他可能咧？譬如我估有啲人會講話，可唔可以 involve 係性歡愉咯？有某種性嘅慾望、性嘅快感嗰啲就叫做性行為咯。如果咁講得唔得咧？大家覺得？ 但呢個就變咗好似我諗喺日常生活經驗入面，我哋未必有好 share 嘅 experience， 即係未必係共同地，我哋覺得呢種就係性歡愉或者性快感。係啊，即係好多時候有啲人會覺得可能親吻已經可能產生到一種性快感啦，但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唔算啊咁樣，咁變咗又係翻嗰個問題啦。好似你覺得嗰種係性歡愉嘅大前提就係你好似已經 get 到係啲乜嘢啦，但係又好似同人哋溝通唔到嘅有陣時。如果你列曬啲 criteria， 好似未必全部都 fit 咯。 因為 Tommy 講到就係其實人世間嘅性癖好係可以五花八門到好誇張嘅一個地步，咁嘅話。似乎如果用性歡愉嚟定義咩叫性嘅話，而我哋嘅性癖好又咁五花八門，咁咪好難定義到一個統一嘅性嘅概念咯。 讀書讀到有性快感咁 樣，係啊，我聽有啲人話讀康德都好 high 嘅。 係啦，咁嘅定義咧就太闊啦，另外一啲唔係性嘅嘢咧都變咗性嘅範疇。好，咁我哋今節咧討論完咧性嘅本質，我哋下一節咧翻嚟繼續討論。歡迎翻到第二節嘅自由有偈傾。咁你啱啱上一節就傾緊咧，究竟性嘅定義應該係點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其中一個最後嘅一個課案啦，就係話，喂，我哋可唔可以試下用有冇性嘅歡愉嚟定義嗰個行為，一個性嘅行為？咁頭先都係大家講咗啦，呢個定義似乎係過闊嘅，因為我令到一啲咧唔關事，一般嚟講覺得唔係性行為嘅嘢，譬如如果係睇書好 high 嘅，或者有其他譬如接吻咁樣啦，咁都會變咗係性嘅一部分。咁啊，似乎係太闊啦。咁同一時間 解窄都可能㗎喎。 係啊， 有啲好痛苦嘅性交行為咁樣。 係啊，係我呢個就原本想舉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同一時間因為太窄咯，就係太窄嘅話，就係在於有時，譬如舉個例啊，以前好多時候舉個例可能係行房咧，係為咗傳宗接代咁樣。咁但係完全咧，其中一邊咧係可能完全冇性嘅歡愉嘅，但係佢都完成咗件事啦，責任啦咁樣，所以咁樣做。但係我哋一般嚟講覺得佢係有性行為噶嘛，如果佢即係已經行房，甚至可以懷孕咁啦。咁但係你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性嘅行為，唔係唔會話覺得呢個有性嘅歡愉，但係佢仍然係性嘅行為。所以呢個似乎會顯示咗定義都係太窄係啦。所以頭先用性嘅歡愉嚟定義，似乎都係好科學嚟講係唔 work 嘅。 或者最終極都仍然有個問題咯，就係咩叫性嘅歡愉？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要定義性，咁我哋一開始又嘗試揾性器官啦，而家又揾性歡愉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先定義咗咩叫性器官同性歡愉㗎嘛？咁但係你揾點樣定義性器官，即係我身體邊個部分先係性器官，就要牽涉到你先理解咗咩叫性先。而家我就問啦，我哋人生入面經歷咁多快感、唔同嘅歡愉，邊一種歡愉先叫性歡愉？攞嚟定義性啊！但係你又要先知道咩性，你先揾到究竟我讀康德嗰個快感係咪性快感嚟嘅咧？ 呢個其實你已經預，你話唔係，你已經預設咗，你已經理解咗咩叫性，跟住你排走咗呢啲快感，你排走咗嚟，你食嘢好好開心嘅嗰個快感，呢個唔係性快感嚟嘅、嗯。其實你又預設咗，你已經知道咩叫性，你先揀到咯。咁、嗯、所以似乎個問題就係好難咯，就係、是、你無論揾啲咩嚟定義性，似乎你都已經預設咗，你理解咗咩叫性，你先。找到那個是性歡愉定那個是性器官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是即係唔能夠三言兩語，就我哋一般以為好簡單，但係就其實諗落去就好難好複雜咯。 我估呢個係顯示咗哲學嘅某一個特質嘅，即係某一個特色就係一啲睇落係好簡單嘅嘢，但係打開嚟問你要清楚定界定説明一啲嘢咧，其實係唔容易做嘅一個工作咯。 嗯嗯，或者我可以再講多啲另一個角度切入性嘅問題啊，就係、是、其實。這個問題呢同女性主義都好有關係嘅，其實就係、是、因為 Audrey 啱啱提到嘛、嗯、性好似往往都牽涉唔同性別咁樣，咁、嗯、所以有啲女性主義者呢就會話其實我哋啱啱好似好哲學好理性好客觀咁樣討論咩叫性呢，其實可能只不過係用返我哋以往社會嗰種父權嘅結構去理解咩叫性咁樣，咁所以個 point 就係其實性呢樣嘢對男性即係生理上嘅男性或者生理上嘅女性咧，係好唔同嘅，而可能好可能咧，社會大眾而家對性嘅理解咧，其實係採納咗一種男性角度出發定理解嘅性，然之後就當咗呢個性就係普遍嘅一個性嘅概念，即係例如啱啱 Tommy 提到，我哋一般社會大眾討論性嘅時候，往往係牽涉到男性嘅性器官插入女性嘅性器官，然之後幾時結束啊呢件事？你諗下最 typical 性一個性行為好似有個開始有個終結咁噶嘛，個開始通常就係、是、即係我哋會做啲前戲啦，咁即係預設咗一個主菜啦，即係前戲通常幾時結束啊？個主菜幾時開始？就係、是、當男性嘅性器官插入去嘅嗰刻就係主菜啊嘛，咁幾時完咗成件事啊？就係、是、當個男性獲得佢嘅性高潮，亦都通常就係佢射精之後咧就完咗嘅。咁、其實呢個概念咧，有啲作家覺得咧。其實只不過個男性角度定義，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嘅作家就係西蒙波娃，即係好多人會認為佢嘅《The Second Sex》呢本書係一本女性主義著作嘅經典。咁其實有一個 chapter 咧，我係覺得好正嘅，佢就係講呢樣嘢啦，就係講其實我哋而家理解嘅性不外乎其實係男性角度出發，而女性理解性完全唔係咁嘅。 我好似聽朱文講過一次嘅，即、就、係、是、有一次我第一次聽嘅都係早排。跟住同一場有另外一啲聽嘅，即係都係讀咒嘅朋友啦。聽完之後話好震撼，即係覺得自己好內疚。即係原來一直自己係用男，即係佢聽完之後覺得好啱，對佢嚟講 fit 佢嘅 experience 係原來一直用緊男性嘅視角去理解咩叫性，而似乎我哋就以為一個性嘅觀念咧係普遍嘅。 仲要原來西蒙波好多年前講嘅喎， 即係咁多年前講完之後，佢都唔知道用緊男性嘅視角理解性，仲要覺得女性都對女性嚟講一樣咯，係。 因為譬如佢西蒙波會講，即係講咗好多個 point 嘅，即係嗰個 chapter 我講啲比較最簡單最精要嘅 point， 即係例如佢會話。頭先我哋講係要插入先係最核心嘅性行為嗰個部分，完結就係射精。咁佢話其實女性嚟講唔係咁嘅，佢覺得即係點解會係咁？點解唔係咁咧？就係、是、例如佢講佢用咗一個性博士好出名 Kinsey Report 咁樣啦，好出名嘅一個研究性嘅一個科學家咁樣啦。 金財博士 係啦，跟住佢會講，例如會有個爭議嘅就係、是、究竟女性嘅陰道入面有冇神經嘅咧？即係連 Kinsey Report 有啲講法咧，就係佢認為冇嘅。而其實女性嘅性歡愉咧嘅最重要嘅來源，其實唔係陰道入邊，而係陰道外邊嘅陰蒂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唔同咯，成件事就因為你諗下，所以調轉講咩就係、是、其實插入對女性嚟講咧，佢一啲都冇性興奮，冇性歡愉。但係我哋就會將插入變成性最 core 嘅部分。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對女性嚟講咧。佢根本就冇唔能夠獲得任何性興奮，亦都同繁中佢真正獲得性興奮嘅嘢咧，亦都同繁中接待完全冇關係。 全中接待， 全中 全你打字打得都係繁中簡中嘅啫。 繁中接待同埋全中 完全冇關係，即係佢係要刺激陰道外邊嘅陰蒂，而呢樣嘢係唔會唔對個群體係冇 surface 嘅，亦都唔能夠全中接待。但其實對女性嚟講，呢個先係佢嘅性興奮嘅來源。咁就令到成件事對女性嚟講好古怪，就係、是、社會佢話咧，一個女性咧喺呢個社會長大咧，突然之間要學咗一個女人，就是、要接受性，就係、是、你要接受學識，其實陰道插入咧 係你應該要興奮嘅，你係性行為嚟，你嘅任務嚟嘅，你要傳宗接代。咁佢就話咧，呢個係男性長大同女性成長咧一個最大嘅差別，就係我哋幾個馬腦啦，難聽啲講，即係我哋慢慢青春期對性有好奇心，有幻想啦開始，然之後我哋真係 encounter 到性啦，可能其實成件事係好 smooth 噶，我哋由細個覺得興奮嘅、好奇嘅，到我長大要做嘅嘢，個社會話俾我聽性係咩嚟，其實好一致嘅。但是他就話女性不是， 個一字位是什麼？你解釋一下。 個一字位就是個社會話俾你聽，性行為其中一個功能要傳宗接代啦。最核心就是男性插入女性的陰道入邊，然之後射精就結束啦。呢啲 element 咧係我哋以前都覺得好奇啊嘛，我哋想做呢啲嘅已經。細細個你青春期就已經好 long for 呢啲嘢啦。咁但係對女性嚟講，佢就話唔係咯，因為佢興奮嘅囊可能係陰蒂而唔係陰道啦，等等呢啲嘢。咁所以佢就會覺得女性要學習性呢樣嘢喺個社會入邊係好辛苦嘅。 所以對你講法嗰個 smooth 同唔 smooth 咧，唔僅僅係講緊一方面是我自己享受性的個歡愉，同埋個社會希望對你性上面的 expectation 嗰個位係唔一致啦，唔 smooth 啦。另外我估佢想講嘅係有一個後生或者青少年青春期未真係發生插入式嘅性行為之前同之後咧，嗰個經驗上咧都係唔 smooth， 我相信。即係對於男性嚟講咧，因為都只係需要刺激陽具，用某一種移動嘅方式刺激陽具，就可以獲得性嘅快感。而嗰個咧係不能係譬如透過自續啊，你青春期嘅時候，但係真係發生插入式性行為係同一回事嚟嘅。但對女性嚟講，我諗西門波話唔係，就因為佢如果要自己去探索自己身體嘅時候獲得性嘅某一快感咧，係同佢真係要進行插入式性行為咧，呢種社會覺得最正常同埋最啱主菜式嘅性行為咧，係唔同嘅。個經驗上兩種經驗，而呢個位置咧，佢會講點解係我要學咗一個女人，因為我又唔係一個女人，咪就一個女人咧，就要學識點樣進入呢一個咁嘅性嘅文化裏邊。 所以可能甚至你可以咁樣講，就係話嗰種經驗，佢原先有種預期，可能直接。咁佢自己都會接觸到自己身體啦，佢有某種同性有關嘅一種經驗或者快感。咁但係可能個社會話俾佢聽嘅，你第日將要面對嘅正式嘅性行為其實係啲乜嘢咧？即係佢跟住做嗰啲嘢，發覺冇乜快感，所以可能佢係需要學習嘅有啲嘢。即係本來我哋覺得即係性係同身體好有關嘅，好 biologic 好生物性嘅，咁照計就係唔需要特別學噶嘛，係咪？你刺激到啱個位，咁咪有嗰種感覺啦。但係似乎對男性咧，可能即係所謂嗰個順利啲或者一致，就係你就大致上係咁接住落咧，都唔會有太大嘅偏差嘅咁樣。雖然都有啲新嘅嘢會面對到，咁但係對女性可能係直情要完全改變好多嘢，先至佢可能要學原來咁樣要開心，或者原來某啲開心係唔重要嘅，某啲快感我以前有，而家係變得唔重要噶啦。喺性行為裏邊，有一啲其實冇快感嘅活動，可能我而家要學習點樣可以有快感啦，或者唔 care 咁諸如此類，咁呢個就會好大的， 甚至 shape 自己學到嗰樣有快感啊，要 shape 自己嗰個快樂嘅嗰個感受咯。 咁我諗其實即係如果照 Simon Wu 嘅講法，或者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即係點樣去理解性，就係、是、其實性都係一連串可以話係價值啊、文化嘅一啲規限嚟。即係我哋去理解乜嘢叫性行為，其實我哋就嘗試去突破或者衝破某一啲現有嘅框框。即係性唔係一啲即係好客觀，其實唔係一啲好客觀講到死死實實嘅嘢，一定係咁噶。其實乜嘢叫性，可能喺唔同時代、唔同嘅人，佢哋所理解嘅嘢會一定會有啲唔同偏差。咁西門波花呢個係一個從呢個第二個性別嘅角色去出發啦，即係去嘗試突破原來原有固有嘅呢個父權社會點樣諗性呢，其實係有問題嘅，或者根本係唔足夠嘅，因為係佢即係 miss 咗好多嘢，即係冇包含到好多。 我估呢個就譬如舉個例，我哋頭先專門 high 過啊，就我哋會將插入嘅嗰一下嗰、那個過程叫做即係主菜啊嘛，或者 之前嗰啲只係前 係啊前戲啊嘛。咁而之後呢個後事咁啦，可能都係即係前同後係顯示個主菜，即係性嘅理解就係嗰個 core 嗰個位。而如果我先講係成立嘅話咧，就顯示咗呢個係一個男性角度去切入去理解咩叫性。咁於是就關 Tommy 嗰個講法事啊，就係究竟咩為之性咧？唔完全係一個客觀喺度嘅一個，即係可能有呢個答案嘅，但起碼好多時候我哋有嘅概念咧係受住好多呢啲嘅文化影響，而呢個有機會咧係令到我哋有一啲唔好嘅後果嘅。譬如我哋咁樣理解性嘅時候咧，就係會用男性角度去 dominate 咗。譬如舉個例。 前向後視可能就唔咁重要啦。咁於是就可能如果女性其實需要咁先會有好啲嘅性嘅感覺。如果係嘅話咧，就可能會影響到佢整個性嘅體驗。 或者從女性嘅角度出發，可能佢最 enjoy 係愛撫。即係所，但佢就會問點解嗰啲係前戲？即係對女性嚟講，嗰啲就係主菜嘛。但係而家我哋一般社會嘅理解都係嗰啲只係前戲。點解先？即係我哋好理所當然覺得係咁嘅喎。咁佢插入嗰下先係主菜啦，先係真正離了啦咁樣。嗰啲只係前戲啫咁樣。但係其實可能對女性嚟講唔係咯，嗰、那個插入反而先係一啲佢唔中意嘅。前面嗰啲先係真正嘅主菜，咁所以你諗下，我哋點樣理解咩叫前戲，咩叫真正發生緊性行為？呢啲嘢其實同成個社會嘅權力結構係密不可分嘅。而西蒙波娃就提供咗一個視野俾我哋去反省呢啲我哋以為理所當然嘅，而其實背後同個父權嘅社會結構可能係好有密切。 所以佢話女性即係第二性，即係佢係次要一啲嘅，由男性嘅角度去界定嘅，佢係基本啲嘅咁樣。 係啦，咁我哋啱啱而家講咗西門波啊，點樣理解男性同女性角度出發講嘅性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性。歡迎翻到嚟，之後有繼續傾。咁你啱啱上一次咧就講緊咧西門波啊，點樣用佢嗰個觀點去睇，會唔會有機會我哋而家講性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從男性個視角出發。使得引致到可能有，譬如舉個例啊，有壓迫啊，有唔自由啊，有限制等等呢啲問題喺度。咁我估有啲家庭觀眾可能睇完時候就覺得，喂，頭先個問題嘅即係專門介紹嘅時候咧，個出發點啊，似乎會話西門波馬利用咗某一啲醫學報告嘅，尤其是嗰陣時最嗰、那個年代啊，最先進嘅，譬如可能 Kinsey Report 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有機會而家已經唔係咁啦？即係我估有啲人可能會話，喂，舉個例啊，如果可能其實 turn out 女性嘅陰道裏面都係有刺激到嘅部分嘅，有神經嘅，會有機會有性嘅歡愉嘅產生到。咁會唔會就已經推翻咗成個睇法咁？我都要澄清一下，我相信就係、是、我嘅睇法係似乎唔完全係嘅，就係、是、就算有都好啦，我哋仍然要發現要尊重咧，會唔會有機會其實當中係有一個男性女性對於性嘅經驗嘅差異？而呢個咧就係就算，因為呢個係一定會有噶嘛，即係如果你一個係用陽嘅插入，一個係。一個係陰道啊，咁似乎就算大家都有發感都好啦，似乎係唔一定有一樣嘅經驗。呢、這個唔一樣嘅經驗咧，已經有可能頭先問題翻到啦，就會唔會呢個唔一樣嘅經驗，使得我哋會，譬如舉個例，男性視角、男性經驗去決定咗咩為之性，甚至咩為之好嘅性。而呢個咧係我哋就算去到而家有啲醫學上唔同咗都好啦，我哋仍然係要留意，我覺得係。 所以我認同嚴叔嘅補充嘅，即、就、係、是、所以嗰個 Kinsey Report 並唔係佢成套諗法嘅一個。基點咯，而係我覺得佢引用嘅其中一個證據咯，因為佢係好多唔同嘅證據，一種現象學式嘅描述，然之後得出嘅一個結論。所以 Kinsey Report 我覺得只係佢其中引用嘅一個證據，就唔係話佢推翻咗科學上就佢成個諗法就要 collapse 咁樣。 不過即係題外話就係、是、就算到而家醫學報告咧，以我所知咧，嗰啲 report 到依刻。講話有陰道式嘅高潮咧，比例都係遠低於 report 上面啦，有陰蒂式高潮嘅經驗啊，即係就算有都好，所以點都好，對於大部分女性嚟講咧，係唔一致嘅一個 experience， 同男性係好唔同咯。 即係所以嗰種唔一致咧，就係你諗翻一位女性喺佢青春期之前或者喺青春期過程，可能都有仲係啦，就係佢 enjoy 緊嘅嗰種經驗係同佢之後要 enjoy 嘅經驗太唔同啦。即係佢之前係 enjoy 可能係玩毛公仔嘅。係中最最最 long 貨係母親嘅肌膚咁樣， 係都柔軟嘅， 係啲柔軟啊，好梳化，好温柔啊，嗰種感覺嘅東西。但係佢長大學習成為一個女人，接受性，你就要接受一個即係毛髮又多啦，跟住硬啦，跟住要 penetrate 入佢嘅身體，即係嗰種經驗係同佢細個睇嗰個經驗係好唔同嘅，所以西蒙波娃喺嗰個 chapter 直接話係一個幻想破滅咗嘅一個過程。咁而呢個轉變咧，佢就話有啲人接受到啊，有啲人接受唔到。咁接受唔到嗰啲可能就變成女同性戀者啦，有啲可能就呢一世都唔係好 enjoy 到佢嘅性呢、這個性生活咯。咁所以呢個係佢指出咗性呢樣嘢對女性同男性其中好大唔同。咁其實仲有一個我覺得都好有趣嘅，就係同啱啱 Roger 第一節都討論過性同嗰個自我身份係好有關係㗎嘛。咁佢就指出咗另一個 point， 就係叫我哋諗下呢，其實因為個身體構造嘅問題，就係男性嘅性器官呢係外顯嘅。你細細個，我哋每一個人細細個就見到佢㗎啦。即係好知道佢係咩嚟嘅。咁但係對女性嚟講呢， 佢係隱蔽嘅某個異常，佢嘅陰道，佢可能呢一世都冇見過佢嘅陰道，係好神秘嘅。咁所以就會令到一個情況出現，佢話就係我哋男性啦呢度係好容易將我自己同嗰個性器官咧去做一個自我認同嘅過程，將嗰個性器官嘅快感啦、慾望啦，理解成我嘅快感、我嘅慾望。即係講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啦，就係我哋細個都會喺度幫人改花名嘅時候，好多時會同個性器官有關噶嘛。即係可能叫人快槍手咁樣，呢個係香港成日都聽到會笑人嘅一個咁嘅花名。咁其實佢係將嗰個性器官同佢係邊個連結埋一齊。咁呢個佢就話同個構造有關，但係女性咧就其實可能呢一世咧都唔知道自己陰道係點。即係我睇過一套劇咧。佢就話，即係教個女仔要學習做大人嘅時候，佢就教佢，其實你要將咧男性，你嘅老公咧就會將佢嘅性器官插入你嘅陰道噶啦。跟住佢好震驚啊，就係嚇，我有個咁嘅窿嘅咩？我唔知啊咁樣，即係佢突然之間意識到，佢以為佢淨係得去廁所嘅嗰個部位，佢唔知道原來仲有噶。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情節就好 fit 西蒙波娃講嘅，亦都有啲女權嘅啲解放嘅運動，有陣時其實係叫你哋，唔係叫我哋 ，sorry， 叫一啲女性擺塊鏡喺佢自己兩腿下面，去透過塊鏡睇到自己個陰道，即係用呢個嚟 empower 翻啲女性咯。所以呢個關於性器官同嗰個自我認同嗰個唔同嘅情況，我覺得西蒙波娃嘅描述都係好令我大開眼界，就係因為。我估在座大家都估估咪我的性器官咯，即係由細到大都見到佢，所以冇乜問題啊。但係對女性嚟講，原來唔係咁嘅。咁呢個係另一個嗰、那個唔一致嘅地方咯，就係、是、咁。 咁、我諗即係按照即係西蒙波娃嗰個進路啦，我哋嘗試可能去再討論性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都一定要講嘅，就係、是、語言咯。就係、是、我哋點樣講嗰樣嘢，即係我哋點樣重新去透過語言去表述翻。所謂性經驗係啲乜嘢，性行為係啲乜嘢？即係我哋而家放眼嘅地方，可能唔係究竟 physically 我哋點樣喐啦，我哋乜嘢同乜嘢有 interaction 啦，唔係呢一啲嘢，係我哋點樣講，或者個社會點樣講，甚至乎我哋可以再細分，唔單止講啲乜嘢，係邊個人講，喺邊度講，點樣講，咁先係我哋可能對性更加進一步要去睇嘅時候，可能我哋就要睇呢一啲嘢，即係好似舉個例子就係我哋而家做緊節目。我哋使用緊一啲咩語言去討論性，同我哋可能節目之後或者日常生活喺街邊吹水咁樣，其實好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即係我哋所用嘅詞語，同埋點解我哋會用呢啲詞語咧？可能生活中有一個諗法就係正常唔正常啦，咁樣講人哋會唔會覺得我好變態㗎？會唔會覺得我 係啊？我而家第一節講完有啲後悔，其實講真， 我出街開始俾人野心暴王，咦？你咪就係講呢單， 我真係有啲後悔，講真。 我哋好似好尷尬，企即係處於一個位置，就我哋做嘅節目好似同公眾講一啲嘢，但係呢啲嘢 suppose 我哋平時係私底下先會講。並且私底下用嘅語言咧，又唔會同我哋而家好似好比較學術啲啦，比較可能溫和少少嘅語言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有趣嘅，其實即係佢可以，如果我哋反省我哋點樣用語言去表達嗰樣嘢，其實就正正反映到嗰個性嘅觀念對我哋嘅規限喺個社會問題。 同埋我覺得一開頭我哋就好似討論緊咩叫性啊，咁我哋討論嘅過程同埋個嘅結果就係、是，即係個過程顯示就係好似呢樣嘢好難界定啊嘛，好唔清楚。但一方面我哋又會覺得其實呢樣嘢好似好理所當然嘅，我哋總有某一種關於性嘅睇法，係啊喺背後啦，至少就算唔能夠好清楚將佢陳構出嚟，但我哋平時講好多嘢都好似表現咗我哋認同或者接受咗某一套對性嘅睇法，即係點樣反應就係我哋好自然知道有一啲嘢，譬如面對其他人嘅時候係唔做得嘅，有一啲説話係唔應該講嘅，而嗰啲唔應該講嘅，我哋又會分到有一啲點解唔講得咧，因為嗰啲係同性有關嘅。即係唔係純粹話你粗魯啊、大聲啊咁樣咁簡單，即係冇禮貌啊對住阿爸阿媽，唔係嗰種。我哋分到有啲呢啲鹹濕嘢嚟嘅，唔講得。即係通常我哋直接就聯繫到同性有關，即係我哋好似好清楚知道邊啲嘢係性方面嘅一啲嗱嗰啲，我哋知道唔講得或者講得其實係一啲規矩啦。好多時我哋有一套規矩喺個腦裏面嘅，就會幫我哋去篩選喺某啲場合對住某啲人、某啲嘢唔講得，而呢個係特別同性有關，我哋好似好清楚嘅。但係當你要講出嚟嘅時候就有困難啦，當然係啊。 即係我諗同埋一個都好重要嘅嘢就係、是。即係講我哋點樣講嘢嘅時候咧，其實就同我哋教育有關係。即係所謂嘅性教育係啲乜嘢咧？而家諗翻起 係冇， 係冇嘅。即係我哋識講好多唔同頭先講嗰啲好鹹濕嘅嘢，好唔出得街嘅嘢咧，係所謂正規喺學校嘅性教育咧，係唔會同我哋講呢啲嘢。即係好多嘢咧，係我哋可能透過自己圈子入邊傾偈交流，甚至乎可能同你嘅親密嘅朋友啦，係啦，或者係你嘅愛人啦，可能。做一啲交流，你先可以真係會知道發生緊啲咩事。咁我覺得呢個都幾有趣嘅，其實即係點解個社會其實呢啲嘢，好 Roger 講，唔係話你粗魯啊，或者唔係話你係衰人咁簡單，好似額外地標籤咗你。你一講呢啲嘢鹹濕唔好喎，唔講得喎。 不過講開語言，西蒙波娃都有講嘅，其實因為語言上面佢話都反，即係我哋用咩語言去描述一個所謂性行為。都反映咗個結構嘅，佢又話，即係佢話，譬如我哋往往都係將男性擺喺個 subject 嗰個位，然之後女性擺喺 object 嗰個位，即係有我哋而家可能唔出得街啦，但係你哋觀眾自己諗翻我哋平時 我先已經想講啊，其實我啱啱我諗住拉線，但係估唔到嚟而家過嚟講就係、是、我哋頭先描述咧，即係我好多時候你哋都會用。男性洋具插入女性嘅陰道度，我第一次已經想講好耐嘅，就係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好某意思上嚟講啊，係擺顯示咗父權點樣睇個睇性嘅嗰個角度咧，去擺落去。點解我可以調轉講噶？我可以話係都 凹咗佢， 唔係包，可以話係包點講？ 包 容咗，包容咗佢，係啦，即係可以照講噶。當個陰道已經包住咗陽具嘅時候，你可以咁樣講噶嘛？但係你唔會咁講嘅。就算個動作上，如果有一個性行為係真係女性做主動嘅，真係女性用陰道包住男性陽具咧，但你仍然覺得可以講陽具插入陰道度。嗱、呢個係好反映到男性嗰種睇性嘅方法咧，係擺咗喺性嘅嗰個語言裏面。而呢個最終係會 shape 咗，反映咗個結構啦。使唔使 shape 咗你點樣睇性呢樣嘢？就係、是、男性係 dominant 嗰個角色，係主導嗰個角色， 嗰個嘅 係啦，而女性即係個受體咯。 西蒙波一直佢批評嗰種睇法，所謂用男性嘅角度去界定咩叫男同女咁樣性別所有，同埋咩叫做應該做唔應該做，或者所甚至語言啊經驗點樣理解啊嗰啲，其實其中一個最重要嘅 point 就係佢會認為喺呢種理解底下咧，其實女性就本來男同女都係人嚟噶嘛。人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自由嘅主體咁樣啊，自己去界定自己嘅人生目標咁樣。但係喺佢哋嘅理解之下，其實淨係得翻男人具有呢種主動性啦，女人係被動嘅，變成一個對象啦，變成一個物件啦，主要係用嚟繁殖下一代啦，幫大家。咁所以用仲要好多嘢嚟包裝啦，即係譬如啊，女人生出嚟就要做一個好嘅母親，但係跟住佢好多啲描述噶嘛，你知道，即係喺《Second Sex》呢本書裏邊咧，就講啊女性喺唔同階段嘅佢覺得從女性角度去描述翻個經驗。跟住嚟睇同一般人嘅理解，一般人嘅理解就喺一個男性主導啊嘅父權社會理解，但係好大出入嘅。譬如女人，佢話根本就唔適合做人哋阿媽嘅咁樣。你諗下女人成長嘅過程係幾咁受到幾多扭曲咁樣？懷胎咧又講到好美妙咁樣，大家係咪啊？你有個生命喺裏面，佢又唔急，佢又唔係嘅。其實好多女人對佢哋嚟講咧。懷胎係一個有個外物進入身體，霸佔住自己，搞到自己好辛苦嘅一個咁嘅經歷嚟嘅。其實實際上，但佢又唔能夠咁樣諗喎，甚至因為咁樣好似自己一個唔稱職嘅阿媽嘛。佢要改變自己嗰種經驗嘅方式，甚至 同埋呢個所謂懷孕都係西門波另一個 point， 就係懷孕嘅風險對女性嚟講係好恐怖嘅。佢話 男人就冇風險嘅， 係啦，即係 但係就會得益 嘅，但係所以令到佢。性對女性嚟講，亦都要 bear 另一樣嘢咯，就係、是、性永遠對女性嚟講，佢可能唔 enjoy 到，就係因為佢永遠都要 bear 懷孕嘅風險，而男性係冇嘅。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唔同嘅地方。 我估呢度可以打一個小 point 嘅，就係、是、所以聽咧，就算我估有啲女性觀眾係話唔係，我懷孕經驗唔係咁，或者我性嘅經驗唔係咁都好啦。但我哋要諗嘅，你嗰個經驗會唔會你個 preference 會唔會已經係 shaped by 我哋呢一個父權社會下面嘅性嘅概念咧？係啦，咁就引申到一個我叫做 normalization 嘅過程，就好似有個 norm 咁樣，大家要跟咧，即係正常係啦，變成咁樣先至係啱嘅個做法。咁會唔會係有件事發生咗咧？係啦，我哋講到呢度之後翻嚟繼續。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就有计倾，咁我哋啱啱咧就讲完西湖波娃点样样咧去讲性啦，咁我哋之后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傅科亦都好出名去讲性嘅议题嘅，咁或者可以俾 Tommy 帮我哋介绍下佢会点样讲？ 傅科咧最重要，我谂佢就系会讲权力嗰个问题，即系佢认为成个权力结构其实同西湖波娃系似， 即係成個權力結構其實已經可以話 shape 咗我哋點樣去理解性係啲乜嘢。咁最重要嘅地方，佢其實用咗好多例子，因為佢最出名嗰本就係即係聖史啦，即係佢嘗試用以前唔同嘅時期嘅歐洲嘅歷史，又想嘗試講某一啲性嘅觀念係點形成，或者某一啲限制係點形成。咁佢最出名講嘅就當然醫學嘅興起啦，就係其中一個 shape 咗我哋點樣去睇性，即係我哋頭先都會講有啲嘢正常唔正常。咁傅高都有呢個講法，但係佢話正常唔正常，唔係因為佢本身係正常定係唔正常，而係因為佢發展咗某一啲知識之後，佢哋咧就成為咗一個 norm 啊。頭先嚴叔講一個 norm 就規範咗我哋點樣去理解嗰樣嘢。咁就變咗，譬如我哋會有一啲所謂即係性反常嘅行為出現啦，即係唔正常啦所謂。咁咩叫唔正常呢？就係可能我哋偏離咗譬如繁殖嘅目的啊。偏離取男一類啊，咁呢一啲嘅例子。咁另外，我覺得最得意嘅位咧，就係頭先我哋都講過語言嘅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諗下究竟係邊個人講啲乜嘢，喺邊度講。我記得其中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就係傅高講咧，如果我哋想改變即係對於性嘅理解咧，咁好似就咁講另一套就 OK 啦，即係講多啲其他唔同嘅位置，就好似可以動搖到整個權力嘅結構。佢話權力結構就好精嘅，即係呢個權力結構好精嘅，唔係咁容易可以俾你 shape 到。佢會明白咧，我哋會有某啲性壓抑啦，即係個群體一定會好想講、好想表達某一啲同我哋主流嘅嗰個群體所表達嘅即係性行為啊或者性觀念係唔同嘅嘢嘅。咁但係咧，佢就會。即係主流嘅社會啦，就會可能設立一啲特別嘅部門或者機關咧，係俾你喺嗰啲地方度宣泄嘅。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得意嘅例子咧，就係十六世紀，佢話十六世紀啲人咧係點樣去講嗰一啲自己認為性反常嘅行為，但係佢唔敢講，但係佢點樣要表達點樣宣泄咧？就係透過去呢個教會度同啲神父告解，透過呢種方式咧，傅高就話佢可以得到一個正常嘅途徑宣泄啦，即係社會咧。其實都接納嘅，不過個大前提就係可能你犯咗罪咯，你認罪咯，即係啊，我唔啱啊，我錯啦，做錯咗啊，你原諒我啦咁樣。但你都可以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嘅，即係有啲嘢唔係唔俾講，而係點樣講。 所以你個意思係嗰啲唔正常嘅嘢，佢個權力結構會有個機制俾嗰啲嗰個。總之好似排洪咁樣，令到佢安放喺某個位度講。 同埋都唔止係咁嘅，即係我再補充，因為頭先 Tommy 開頭提到就係佢同新聞波有啲似嘅，當然都會有似嘅地方，因為佢都批評某一種所謂主流嘅對於性別嘅睇法、對性嘅睇法。咁但係佢同西蒙波有樣好唔同嘅就係，即係西蒙波啊，佢嘅出發點係有一種對人嘅理解嘅，有一種主體觀啊，所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嗰種好存在主義式跟沙特嗰啲啊，人係一個自由自主嘅。嘅行動者咁樣， 你用跟沙特呢個字，可能已經俾人 係嘛？即係跟嘅意思唔係話跟隨，係咪和咁？ 好啦 ，OK 啦。 而且佢哋兩個都係一齊有類似嘅睇法咁樣啦。沙特都承認好受西蒙波娃影響嘅咁，我加一句。好啦，咁但係傅高咧喺呢度有個再你可以話激進啲或者唔同啲嘅睇法，就係即係佢會覺得主體係啲乜嘢，我哋要了解係嘛？我哋話人係啲乜嘢咁樣。咁我哋其實點解佢講性呢？因為性係其中一樣，我哋去了解人嘅身份一個好重要嘅面向啊！即係你諗下，你翻學啊，細個有本嘢叫手冊，有啲資料一定要填，其中一個就係性別，一定要填噶嘛，係咪？以前要填埋籍貫咁樣啦，我哋咩意思啊？咁樣，因為喺以前其實你嗰個出生地係同你個 identity 好有關嘅。不過到我哋要填手冊嘅時候，開始已經唔重要，但係又遺留咗啲嘢喺度啦。咁啊，性係一個或者性別啊呢啲等等嘅嘢，都係對於了解一個人係點樣嘅一樣嘢咧，好重要嘅一個成分。好啦。咁但係佢冇一個對傅高嚟講主體冇一個特定，即係以前可能有啲會覺得理性係最重要，有啲覺得唔同嘅最重要。傅高嘅睇法大概就係、是、所謂人作為一個主體嘅嗰個睇法，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佢係由好多嘢影響而成嘅，其中呢知識、權力同主體呢三樣嘢係有一個好複雜嘅互動關係。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冇話邊個緊要啲，唔係先有個主體佢去運用權力，然後去控制邊一個，唔係純粹係咁啦。咁而好多時佢哋之間嘅互動呢、就是，就係一方面當然知識係一個好重要嘅，頭先提到譬如醫學嗰啲，醫學係知識嚟嘅，因為知識第一方面同主體當然有關啦，因為醫學知識係人作為一個認知者嘅一啲理解嚟嘅嘛，但佢同時又會幫你，當我哋而家嘅知識係關於人係啲咩嘅時候呢，譬如醫學係關於人嘅，心理學係關於人嘅，犯罪學係關於人係啲咩，佢話俾你聽人係啲乜，當我咁樣講嘅時候，佢講緊一個正常人係啲乜， 然之後由呢個標準就會區分到有啲叫唔正常嘅人嘅行為啊、表現啊、性格傾向啦，得唔得？咁於是同時根據呢個標準咧，佢可以作為權力運作背後嘅嗰個理據啊。Yeah. 即係點解我可以運你入醫院咧？因為我係醫生，我擁有知識啦。Mm-hmm. 然後我根據我嘅專業知識判斷你係有問題嘅人啦，所以我就。Mm-hmm.你唔想食呢隻藥，我都要嚟食，因為你冇呢個知識嘛，我就可以決定你做啲乜嘢。所以呢個一方面係某啲人利用知識去運用權力去控制另一啲人，但係同時呢個知識又決界定緊人係啲乜嘢嘢咧，個主題係啲乜嘢咧，所以佢冇一個穩定嘅關於主題嘅傾向。所以呢個變咗好得意嘅就係，即係同我哋頭先一路嘅討論有關，就係、是、究竟女性應該有一種點樣嘅經驗咧，對自己作為一個女人。即係作為一個人一種主題係咪、嗯？其實係跟住你唔係就咁同佢講㗎嘛，你要生仔咁講完冇人理你啊、嗯，你會好多時聯繫好多譬如科學嘅報告啊、研究啊呢啲咁嘅嘢。咁、嗯、所以譬如頭先提到，即係西蒙波娃會用某啲科學報告去證明支持佢嘅講法。福高嘅睇法會話，即係嗰個做法本身對嘛、嗯？即係其實係。知識即係話，即係咁講，就頭先你講到權力嗰種好 sneaky 啊，即係好誹謗嘅地方啊，就係佢會利用呢啲嘢，對嘛？即係利用人嘅知識嚟去規範翻人。咁因為我哋平時嘅諗法係知識係獨立於權力噶嘛，係、嗯、嘛？因為知識係唔應該受權力影響嘅。皇帝話乜唔等於嗰樣嘢就係真或者假，真假有客觀標準。但係佢就會講到複雜啊。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嗰個知識運作嘅方式就係點樣同權力就唔單純係譬如頭先講到咧，你去告解，將你平時壓抑咗嘅都要有個渠道去發泄㗎，唔係咪會谷住咯？啊，唔淨係咁添，而係透過嗰個告解嘅活動，或者甚至其他嘢，後來去到即係宗教冇咁有影響力嘅時候，就變咗心理醫生啊嘛。你揾個心理醫生同佢講你關於性經驗嘅嘢， 或者而家上論壇 係啦，上論壇又好， 上網咯。 其實於是佢係針對一個講法，就係以前覺得性係受到壓抑嘅一樣嘢啊嘛，佢就反對呢一種叫做壓抑嘅解釋。佢話其實。權力，我哋一般諗嘅就係權力係一種去阻住啲嘢，唔俾你做一啲嘢，限制你，係用呢種方式嚟表現。我哋幾時感受到權力咧？就係、是、我想上街俾人阻住咁樣啦，我想食某啲人哋話你唔食得，我想講某句説話俾人 cut 翻啊，再錄歌咁樣，即係譬如呢啲，呢啲係壓制性。但係佢話權力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表現方式就係產生一啲嘢 productive 嘅。 Yeah. 產生一啲嘢就係透過其中一個機制，就係透過知識咯。我生產一啲知識嚟去等你了有個標準出咗嚟，去區分咩叫正常唔正常，或者唔係淨係告解等你疏導咁簡單，而係佢 shape 咗即係去塑造咗某一種人嘅形象。呢個係權力運作嘅方式。 所以個特點係好得意嘅，即係頭先西門寶話講有個主體，個主體有冇啲特色嘅？頭先講嗰啲啦，咁由嗰個主題出發講點解咁啊對女性壓抑， 係啦。 但係富高咧調轉講佢重視另一個面向嘅，就係沿住窩住講就係講歷史，就係佢會講咧，其實人咧未必有一個固定嘅本質，佢係咁嘅。嗱，西門波會講有嘅，人應該係點先係人嚟嘅，冇咗嗰啲咧就係俾人壓迫咗，所以佢要解放佢。但係富高唔啱講，富高會覺得係人未必有咁強大本質嘅，我哋係點樣咧 ？Who we are？是由歷史中好多唔同嘅事件，一啲 contingent 偶然嘅事件，慢慢結合整咗出嚟嘅。咁於是乎，佢整個 project 就係咧，佢都係除咗其他 project 啦，但喺性呢方面都會有做嘅，就係研究性。我哋而家有個性觀念啦，嘅歷史點樣走出嚟？我點解會而家咁樣諗性？嗱，依樣嘢咧，佢有個聽落就會變咗係，我哋而家有我哋而家嘅諗法，我哋覺得人係點係點咧？其實往往係透過歷史中好多呢啲偶然嘅嘢結合出嚟之後咧，引致到我哋而家嘅我哋。所以佢有個咁嘅 term 叫 subjectification，就係產生咗我哋而家嘅 subject。而中間有嘅嗰啲過程嘅歷史事件發生咗，包括咗咩咧？包括咗 Walter 頭先講嘅嗰啲例子，譬如舉個例，有啲咩學科係興起，於是有某啲 knowledge 佢係 productive 嘅，於是佢又產生咗 shape 咗我哋而家點樣睇人。最終我哋就有而家我哋咁樣睇自己呢個諗法，最終形成咗我哋而家呢個 subject。所以咧，佢同雖然冇話唔同，就係 subject 咧，唔係一個固定本身喺度有嘅嘢，係歷史中偶然中好多個條件之下產生出嚟。但係咁咧，就於是有一個後續嘅引致後有個後續講法啦，就係、是、於是如果係偶然產生嘅話咧，其實我哋唔一定係咁啊。呢、這個只係我哋其中一個歷史中走向之後咧，我哋有嘅對自己對性嘅睇法，而我哋唔必然係咁嘅。於是佢會咁樣講啦。呢、一個咁樣嘅我哋唔以為嗰啲偶然嘅嘢係必然咧，係限制咗我哋嘅自由。係啦，佢要做嘅解放就係咧，於是呢個就關語言事啦。就好多時候我哋要嘗試點解你會有某啲限制，就係我哋以為濕俗係咁，以為性應該要係咁，其實唔必然係咁嘅話咧，我哋要諗辦法去我哋嘗試解放啦，嘗試用一啲語言啊或者甚至行為咧去衝擊 本身既有嗰個既定嘅秩序嗰、那個框架，係啦。咁 that's why 咧，語言會重要嘅，即係我成日都想舉個例子，就係、是、早十年八年到啦，十年年可能有中大情即係學生報程式版咧，係鬧到好大件事，就俾人話係色情刊物啦乜乜咁。但係佢哋唔係好 defend 到有時或者，但我覺得好啲哲學上嗰個根據喺依度，就係、是、有好多時候佢哋會用，譬如佢覺得我哋而家可以講性。係我哋用一啲高雅學術嘅語言去講，點解唔可以用市井嘅方法講啊？點解嗰個 area 唔講得，要喺呢個時候講？喺平時搭車唔講得？點解食嘢就講得，旅行就講得，性你唔講得？性個禁忌喺邊度嚟？呢個會唔會係因為某啲歷史偶然而產生，就限制咗我哋？但呢個對我哋不必要嘅限制咧、如果要打開嘅時候點做啊？咁我哋就咁講，用學術語言繼續講咧、即係 reconfirm 翻嗰個唔合理嘅限制嘅啫、所以佢哋做嘅就係用，譬如講又用黑熱者講自己性經驗啦。甚至有時候用啲粗鄙啲低俗嘅語言去講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個語言上面一方面反映個結構，第二方面我哋做到點樣去衝擊到個結構。 因為時間唔夠，我可以問一個，因為我真係唔識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你頭先講嗰啲所謂限制係因為有啲嘢成為咗一種權威嘛，咁但係嗰啲權威其實係來自譬如啱啱講嘅醫學知識，咁嗰啲知識成為權威有咩問題先？咁就好似醫學知識話俾我聽。有啲醫生係權威嚟嘅，咁佢就同我講食豬肺咧就唔會醫到肺炎嘅，咁當然令到我限制咗啦，我唔會限制咗，我唔會因為想醫肺炎而食豬肺呢個限制，但係呢個限制或者呢個權威係源自知識噶嘛，咁 我首先講，我首先講呢個係只係其中一個限制嚟嘅原因嚟嘅，即係佢附曲其中一個好核心諗法就係有好多嘅事件最後引致到而家呢個 current stage 嘅，即係知識嗰度係其中一條路咯。但佢有其他唔關自己事嘅，咁嗰度會講啦， 講唔到太長嘅呢、這個喺呢度剩翻少少。不過我估 subjectification 都好得意呢個概念，因為一方面佢有兩個意思嘅，一方面就係強調一個人點樣成為一個主體，所以佢本身冇一個叫就咁嘅主體喺度嘅，理所當然或者先於任何理論思考。咁所以佢要慢慢形成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你可以經過第二個過程形成第二啲嘢。第二呢個 subjectification 用 subject 嘅另一個意思，佢 subject to 一啲嘢嘅，佢係要由一啲規範遵從佢。屈從於佢之下而產生形成，如果好多時就係透過譬如語言，點解？因為語言好多概念文字其實係一啲分類嘅方法嘛，佢用某一套分類嘅方法之下，就會將啲個世界睇成係某樣嘢，於是人就擺喺嗰個分類裏面嘅某啲位，而擺完之後好多時係牽涉到有一啲係高啲低，男女唔係淨係兩種人，而係一個可能佔主導嘅地位，影響力大。 所以我話就算係真係有都好啦，呢、這個問題都係繼續討論落去。咁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先，時間所限，咁我哋唔好忘記 專開 性係需要討論嘅。Thank you.